好，嚟到今个星期啊，道比政治经济学啦、 啊。千祈唔好咁讲， 唉。唔系点解要加个名嘅前面呢，即系呢我哋呢啲呢咁嘅即系主持啦，即系有我啦，大卫啦，亦都系亨利啦，安东尼喺个录音室入面啦，就即系我相信呢个世界就冇咗客观样嘢嘅，所有都主观嘅，大家都系扮客观嘅啫 ,ok? 即系一旦加我自己嗰啲容词落去呢就变咗主观㗎啦。 即系一家之言永远呢只系一家之言。 系啦，咁所以本节目呢只系属于呢个人嘅意见嚟嘅 ,ok, 节目呢就并不代表呢 本节目立场。 系冇错，系啊，咁即系不负责任嘅讲法啦，咁继续讲啦。 投资建议㗎嘛。 咁呢一人一家之言都 好。并为邀请你去购买任何嘅投资产品嘅咁样。系咁啊！今个礼拜啊，杜比，我哋为我哋带嚟咩题目咧吓？ 嗱，今个礼拜咧就我话，寻日去书局咧就逛过，我见到本书咧都几得意嘅，都同我哋节目咧讲汇市咧就好有关系嘅。咁啊，呢本书叫《犹太人赚钱术》。 系 啊，咁啊，因为点解会谂起犹太人咧？你嗱咁啊，啱啱过去个礼拜两件大事啦，一件就伯南克咧，就话就一第一件大事， 萨默斯， 萨默斯咧就宣布咧就话唔会咧系呢个 国 族啊，国族呢个联储局主席啦，咁、啦，第二件事咧就伯南克出嚟话咧，议息之后话咧就按兵不动，就唔会咧系退市嘅。咁你头先讲啲人物咧？再加上呢就而家剩返最大熱門接管呢、這个原储局主席嘅呢个葉倫呢全部都系犹太人。咁呢犹太人喺经济学上嘅成就呢就有目共睹㗎啦，我哋数好多个呢系攞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嘅都系犹太人。 包括Janet Yellen 嗰个 老公 啦、都系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嚟㗎。 咁以前呢即系已故啦呢个佛列文啦。弗利文啦，咁都系犹太人嚟啦。咁不，仲有一个咧就未必你留意到呢个经济学啲大师，咁但系有本比较通俗讲经济学嘅书咧，叫做《世界视频》的，咁作者呢个 Thomas Friedman 咧。 当然啦，所有呢个左派嘅学者咧，都系闹到本书飞起啦 吓。不好笑啊！你头先讲你都系右派嘅人士咧，右派经济学嘅思想。 唔系你首先咧，第一样嘢咧，金融咧或者讲经济咧，就咧佢哋咧就知道呢个世界就咁睇嘢嘅。系啦，咁佢哋唔会觉得自己系右派嘅，觉得呢、這个。咁嘅睇嘅方法呢 先係正常， 係 理性嘅经济学 理性嘅。如果系社会学出身嘅时候呢，我哋又知道呢有一个左派同埋右派之分嘅。 你讲左派嘅就係马克思呀，都系犹太人啦。 即係就算系呢个 Kings 人啦，即系 海恩斯 呀，其实都系Jewish 嘅。 而家我哋即系讲嘅呢啲犹太经济学家啦，咁右派经济理论呢，自由经济理论呢，其实呢喺30年代嘅时候呢，即係有唔少猶太知識分子係同情共產主義。 未喺30年代嘅時候咧，就未有我哋而家所出現嗰啲咁嘅經濟學，即係而家全部 大蕭條嗰陣時候咧，就大家覺得咧資本主義咧都玩完㗎啦。咁咧就唔少人咧，即係除咗猶太人之外咧，喺知識界咧，即係好多大學教授都同情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嘅弊病咧未顯露出嚟。 好多翻正，好多法國佬走去咩崇拜共產主義嘅。 嗰陣時二次大戰咧未發生啊嘛， 係冇錯 嚇。咁史太林啲衰嘢咧未完全曝光嘅。嗱，讲翻呢本书，嗱，呢本书封面就咁样嘅，嗱，大家睇睇啦，即系嗱，系有一个六角星，呢、这个六角星咧就叫做咧大卫之星 （Star of David）。咁呢个星咧就犹太人嘅象征啦，以色列国旗咧亦都系用有呢粒星嘅。咁你哋睇下呢度啦吓，咁大卫系呢个以色列民族里面其中个好出色嘅皇帝啦。 第二任啦吓，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嗱，你睇本书嘅作者咧，就我哋见到咧就阿深公啦，咁呢本书就讲犹太人啲点样做生意。嗱，先知声明吓，呢本书咧就系讲咧部分犹太人嘅处事态度啫。 总言之，你去书局咧就好多咧咩犹太人的智慧啊，犹太啲乜乜啊。 咁呢本赚钱术讲得好赤裸裸，咁咧讲经商之道，咁从商咧都系有一啲咧，大家都觉得太现实、太计较。 咁明显都好偏颇嘅呢本嘢。 咁犹太人咧有佢嘅长处嘅，我哋知道就系犹太人其实喺呢个世界上高所占嘅人口比例咧系好少好少， 1300万， 但系佢哋 三千万左右啦。 佢哋除咗喺经济学上嗰个成就系好突出之外咧，其实佢哋所即系佢哋呢少少嘅犹太人，佢哋所占嗰、那个即系 环球嘅财富嚟讲咧，系绝对唔少咯。 系系，亦都有人指啊，只系有人指话犹太人系控制呢个世界经济。但先至声明咧，我本人咧都识咗部分犹太人嘅朋友，绝不咧系咁计较嘅。你可以真係同佢做朋友。 其實喺香港嗰度，大家知道就係猶太人比較出名嘅，就好似加道利家族啦， 嚇、啊、經營嘅中殿 啦，咁、啊、亦、就是、都係一個即係屬於係猶太人嘅啊，即、就、係、是、叫做代表人物啦。 啊，表表姐從前上海咧，即係有錢咧，有錢佬咧，亦都係有猶太人嘅。嗱、啊，我先講下呢本書咧，有幾個啲目錄係點嘅。咁啊，第一章叫《猶太人最渴望賺錢》。咁佢咁講啦，事實上咧，點止猶太人渴望賺錢 啦？呢 啲係華人啊、美國佬啊、英國佬啊，人人都渴望賺錢啦、啊。問題賺錢係咪唯一嘅指導思想啊？我相信未必係啦。咁第二章咧就叫做猶太人將賺到嘅錢咧，將賺錢作為咧係呢個本能嘅，即係話佢就 born instinct。啊，生出嚟已经系咁啦。嗱、啊，呢啲咧非常之咧系带有咧要批判下啦，就有啲种族歧视色彩嘅、 啊。都唔系嘅，咁你睇翻个地理环境，咁你以色列喺嗰度都系游牧民族，咁你都系靠 exchange， 即系多数游牧民族都系靠呢、 這个以物易物， 以物易物啦，即系做生 意啊。咁又唔算游牧，佢系一个流徙嘅民族。流晒全世界嘅民族，咁咧要讲翻啦吓，即系我大家知道耶稣咧就即系两千年前出世啦。咁耶稣咧就即系死咗之后几十年，咁公元七十年咧，以及咧系公元大概1120或者30年度咧，有两次犹太嘅大规模暴动或者起义，因为犹太系呢个罗马帝国嘅殖民地。咁嗰两次起义之后咧，个罗马兵梗系打得啦，你冇可能够罗马兵打嘅。两次俾罗马系镇压咗嘅，两次残暴镇压之后咧，呢、这个以色列国咧系正式宣布灭亡，佢剩翻啲人咧就是、一啲做奴隶，有啲又流晒喺度全世界嘅啫地方，包括当时已知嘅世界就系中国 ，OK， 就未有呢个新大陆呢家嘢嘅，未有美洲呢家嘢嘅，咁啊一路流落至今嘅。咁啊，佢哋咧，由於咧係冇自己嘅國家，即係冇一個安居之所啊。佢要生存嘅時候咧，會做好多極端手段去保護自己，令到自己可以繼續咧係即係傳宗接代落去嘅。咁啊，要搏命揾錢啦嚇。咁啊，好多嘅智慧咧，都係由呢樣嘢咧係發展出嚟嘅。咁當然咧，呢本書裏面講到就話，我哋猶太人信嘅呢、這個好多嘅我哋猶太人我哋信嘅其中一本我哋信嘅羊皮書啊，或者係我哋信嘅呢、這個塔木經啊、塔木德啊咁樣，都係智慧來源。嗱、呢個咧就係、是、呢本書所講噶。咁我相信咧，除咗佢哋嘅經文、佢哋祖宗智慧之外咧，同後來嘅即差唔多2000年佢哋流曬各地嘅嘅遭遇咧係有關係嘅。咁啊，讲下啦，咁啊，第三章节咧就话犹太人咧花钱咧即系唔使本嘅，嗱花钱咧就系、是、要系好即系又要谂过嘅吓，咁、啊、跟住咧就话犹太人咧经商嘅手嘅准则系乜嘢嚟噶？咁下一节咧就都提到犹太人善于投机取巧、哦。咁呢个咧，我觉得就系、是、除咗犹太人之外咧，好多人都识投机取巧，不过系够唔够智慧嘅啫。咁啊，另外一张讲系犹太人有呢、这个本财富经，有本犹太人咧啊，呢、这个应该点理解咧？安东尼， 有本财富经啊，即系话佢哋自己有自己嘅赚钱嘅方法。 即系有本书咧，有本 book 啊，可以 make themselves rich 啊。咁啊，跟住讲啦，犹太人咧讲策略嘅就唔会蛮干嘅，即系话咧就好做事，好有计划嘅， 即系唔会硬碰硬啦。 系啦，好识得咧系即系识得系走窿路嘅吓，咁啊避重就轻啦。如果我哋广东话咁讲，咁啊仲有一章咧讲啦，犹太人咧敢于喺逆境里边发财嘅。啊，咁啊，除咗犹太人之外咧，华人咧亦都好叻嘅，抗战时候亦都有好多人咧发咗国难财嘅。 呢一样嘢咧，就系喺嗰阵时，即系金融海啸嘅时候咧，花旗银行咧就揾人打救，揾人打救嘅时候咧，咁其中一个咧系叫做阿都拉王子啊，叫咩王子啊，中东嘅，咁佢亦都系花旗嘅一个大股东。咁佢嗰陣時亦都係抌好多錢落去救花旗口，即係如果係以咩嚟講咧，就最後咧 都應該是賺錢的，即係你一定要有咁嘅膽識，即係見到一間銀行都差唔多就係冧嘅時候，啊咁有好多人咧，如果係一般正常嘅人嚟講咧，啊係會壯士斷臂，啊即係唔會再啊抌錢落一個無底深潭嘅，咁但係佢哋都仲係勇，即係敢於走出嚟，即係究竟佢哋係睇得通個形勢啊，啊定係話咩咧？定係話真係佢哋有咁即係啊叫做咩咧？即係啊。 有个智慧去睇， 有咁嘅智慧都有咁嘅吉士咯， 系啦，冇错啦。 嗱呢本书咧，佢个内容简介亦都讲过啦。佢话从欧控制欧洲金融命脉嘅罗斯柴尔德，即系罗斯柴尔德家族啦。 自从呢个喺中文世界咧出现咗货币战争呢本咁嘅书之后咧， 罗斯柴尔 德呢个 Rothschild 嘅家族咧 ，Anton Rothschild 啦，即系其实以前一间好出名嘅叫做财富管理公司或者一间投资银行。 系啦，以前咯， 冇错啦。 啊，咁咧就，但系呢个嗱，应该有咧，即系纯粹个人意见咧。呢本货币战争咧就非常之系反犹太嘅，啊，唔知有冇英文嘅。 唔系嘅，你手上攞嗰本都系 嘅。啊，我系咁啊，好啦，咁佢又提到咧，除咗呢个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外咧，就仲有呢个摩根啦，富豪摩根啦，有个红色资本家叫哈默。啊，咁到咧世界上第一个咧系亿万巨富叫洛克菲勒啊，咁亦都仲有呢、這个索罗斯以及巴菲特等，即系全部都系 Jewish 啊，咁佢呢个而家系事实啦吓， 净系呢两个都已经 佢哋有赚钱喺面，亦都系 索罗斯加个巴菲特就 嗱咁讲， 全部都系啲输嚟谂下，输过系金融 识炒咧，佢就系专家，不过除咗炒之外咧，佢亦都做咗好多对社会有贡献嘅事。 有样嘢咧就十分奇怪嘅，嗰啲识炒嘅人咧，点解识炒啊？因为赢晒你啲钱，但系佢又写书教你点炒、啊。你明唔明啊？咁你即係有個非常之矛盾嘅地方。咁佢教你點炒，你識咗，咁佢咪冇得贏咯？如果你係靈活遊戲嘅個市場係。 好啦，呢本書咧就是、第一章裏面咧就引述咧猶太嗰啲人嗰啲經書啦，塔木德咁講啦，金庫咧係由心中裏面變出嚟嘅。咁你各位點睇咧呢句説話？呢個係咪最大嘅指導思想 呢？呢啲咧最大指導思想咧，指導咧啲唔係猶太人嘅人。净系 渴望是心中富有，我净系 冇错，但系佢哋咧自己系另一本经嘅，就唔系呢本嚟嘅，你明唔明啊？ 好啦，咁另外一个啦，另外一个咁全本书咧个案头咧都系有呢个大卫之声嘅，我读几句佢哋啲搵钱嘅语录俾你听下啦。据讲系基于呢啲搵钱嘅语录咧，佢哋先至咁努力、咁有智慧搵到钱。咁另外啦，任何东西咧。到咗商人嘅手里边咧，都会变成系商品。咁香港系唔系咧？喂，除咗犹太人之外，香港系咪 都系噶、 啊？香港都好叻噶，乜都可以攞嚟炒噶。 唔系未嘅，香港人仲有啲底线嘅，老婆仔女都未卖得。 哦、 都未系商品。 唔系、啊，你去离婚可能个代价都好大噶吓。啊好啦，咁另外啦，啊咁啊，呢本书嘅第三章咧，喺71页嘅时候讲啦，佢话花一蚊钱咧就要发挥一蚊钱嘅100%嘅效率。咁啊，呢个啊，除咗系犹太人智慧之外，我睇所有商人都系咁谂噶啦。起码佢从事佢嘅商业活动啊，佢放工之后从事慈善活动，另外一件事啊。 唔系自从 interest 即系息口呢样发明咗之后咧，咁呢个系每一蚊咧都会有息嘅时候咧，咁佢都可以发挥到好大功用嘅。 啊，哇！咁咪问下殷商啦，我哋呢度咧最有从商经验嗰位啦，啊，嗱呢句说话你又点理解咧？系咪你日日你嘅指导思想啦？ 哦，得，睇下先 啊。你读下出嚟啦，呢句吓。 哦，即系花一蚊就要发挥一蚊嘅100%功效。咁如果而家梗系唔似啦，有最好就 哇，你仲叻啊！ 系啊，嗱，你好简单啫嘛。如果你系当做生意，但系佢哋点样做生意，我唔知啦。嘅，咁你而家做生意都系噶嘛？你如果最叻嘅人做生意，理论上系唔使自己攞钱出嚟做噶嘛？ 嗯， 同银行借钱， 你搵人督手指， 或者搵股东攞钱嘅啫嘛。咁问题就系话嘅，你譬如啊，我近呢两年都睇，有时叫我啲客咧，有时做会计嗰啲真系好好笑。你见嗰啲银行啲息口咧，真系好夸张。即系譬如你做。千零万生意到，佢一年净系俾银行嘅利息都要俾40-50万嘅。咁、但系佢哋啲生意叫做咗好耐，咁佢哋都可能有啲嘢抵押咗俾银行，就斗零都唔使攞出嚟做，成门生意用条 credit line 去做。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做生意点样做咧？其实我觉得如果佢哋做得叻嘅话，就真系如果用现代嘅方法去做点样咧？就系、是、第一件事就攞，如果真系要攞钱出嚟做，或者银行借钱嘅话， 你真係要睇下你嗰嚿錢一年可以轉幾多次，即係譬如簡單啫嘛，啊哦，銀行一隻一嚿錢俾你做生意，譬如一年收你十利息啦，我當係咁樣啦，咁係高定係低咧？咁啊真係睇好 depends on 你嗰100萬一年可以轉幾多次咯。即係話如果你話哦，一年我可以轉四次嘅，即係我可以做400萬生意嘅，我每做100萬生意咧，我有6%嘅回報嘅。咁即係一年咧，呢100萬咧可以幫你揾24萬啦。 係啊， 我俾翻10萬蚊利息都有著數嘅其實。 啊， 咁啊，我諗佢哋所謂攞1蚊出嚟要有100%，即係嗱花，我唔知咩意思啊。即 係其實佢其實係講就係話 spend 有咁嘅效益。 係咯， 啊， 即係如果冇效益嗰啲唔使做啦。好坦白講，但係而家就如果你話做生意咁，好多人而家即係你見做一大嗰啲，即係有幾好，可能真係要自己攞錢出嚟做啊。全部都係 係揾呢個銀團， 唔係咁啊。可能是在古代呢，就是这个伯乐啦，与千里马啦，即是受人点滴之恩，定必涌泉相报啦。咁你投资在一个啊非常这个出色的人才身上，咁佢都是会将来成为你所用嘅，咁喺个古代嘅社会。咁其实现代都一样嘅，咁都有咁个传递方法㗎。 好啦，咁另外一句啦，咁佢话呢，吝啬即是孤寒呢，吝啬有时候呢同埋节约一样呢，是一种优秀嘅品质。各位又点睇啦？咩叫孤寒啊？咩叫做节约啊？ 呢啲全部都系主观嚟嘅啫，大佬，点睇嘅啫？ 咁啊，阿亨利讲咗啦，你觉唔觉得你系嗱？你系商人，你觉得你系孤寒咧？ 我唔系，我坦白讲 啊，咁啊，孤寒同埋节约咧，咁你都有好生意嘅时候，有呢个低潮时候噶。 咁佢呢个咪即系等于我哋细个读书都有讲嗰啲叫做，唔系我哋香港政府都好中意噶啦。即系要识开源，要识节流噶嘛？咁系咪好吝啬？即系我谂啊，真系睇下你点样睇吝啬嗰样嘢啦，同节约嗰样嘢。嗱，如果你话你旧一批嗰啲香港啊，如果你话旧一批嗰啲即系老一代嗰啲生意人咧，就真系几鬼悭。 点悭咧？喺公司之中悭，还是对朋友悭咧？系两样唔同嘅嘢嚟噶。 如果系以我嘅定义嚟讲咧，节约咧就系应悭则悭，应使则使啊。如果是吝啬呢，就是应悭则悭，应使都唔使。 哦，咁叫做吝啬啦。 啊，吝啬啊，如果吝啬你讲起我諗起边个啦。你諗下嗰时。 諗起边个啊？ 我諗起 啲选友啊。 我諗起 ATV 啊。我 諗起阿王有得更。 有得更啊。 佢嗰啲真係接见啊，大佬真係。即係过死我都係睇报纸唔知。佢系点样啊？佢系公司啲设置要配给， 系咯配给啊！ 咁系咪16架啊？每人？ 另外公司部 阿长毛话即系入 嘅啫嘛，好似 啊！另外公司部 lift 咧， 监狱每日16架。 就公司部 lift 咧，唔知有2部 lift 定3部 lift 嘅。如果唔系繁忙时间，熄2部就够开1部 啊！ 咁啊真系。 咁仲有个时个节嘅月饼咧，都系切出嚟每人一块啊！咁甚至乎咧， 好心啦， 俾利是嘅时候咧。佢都系开远东银行嘅支票，咁啊或者俾5蚊或者10蚊，你去唔去兑现呢就你嘅问题啦。 我仲听闻啊， 5蚊同10蚊嚟嘅， 佢俾啲唔 一定唔会多啦，多你一定去兑现噶嘛。啊，就系因为唔多，所以好多人咧收咗封利是之后咧，啊都见到，都费事走去银行排队或者去入钱入 check 啊，或者系做乜嘢啦咁。咁变咗就系话佢嘅成本就只不过系嗰张 check。啊，就唔系嗰个 check 里面嗰个馅， 但系佢嘅声誉严重就到呢、這 个，哦唔系，咁佢最后佢自己赚钱咪得咯，佢自唔系，但系真系做亚视，除咗佢 系得去赚钱啫嘛， 即系冇咗边个赚到钱噶啦， 系啊，个 即系我哋唔好计黎的呼声嗰个年代，嗰时应该系英国佬做紧，后屘英国好大镬就买俾澳洲财团 啊，黄石照啊嗰阵时系啦， 咁啊跟住做。咁啊！但系亚视真系由我识睇到而家睇咗30几年，好似真系得有得跟搵到钱嘅啫。 系啊，但系就未试过好似而家嗰个黄晶咁蚀得咁金， 咁样烧银纸啊！ 佢嗰个做法，佢 唔系佢坐纪录系零收市咁冇计嘅。 佢而家个做法系佢乜都唔拍，都话要蚀10亿8亿个头，真系嗰个电视台发生咗咩事啊？佢啫， 佢每一日蚀100万咯。 就烧100万， 但佢冇节目做嘅，而家已经 好多系买入口啊进口货啦。 即除咗做新闻之外，我感觉唔到有咩系要自己做 都冇。咁样讲啦，做即系经营公司咧，如果系对除咗对伙计之外咧，好多嘢咧就可得悭咧，就应该悭嘅吓。但系吝啬咧就讲对朋友啦吓，即系朋友咧，即系又大有水咁咪。你请下我请下你都冇水，喂，大家 A A 制啦，系咪先？咪要讲埋喂，呢排冇乜水，唔好食咁贵吓。 佢都系， 就千祈唔好度叔，就揾人老衬啊！唔好做呢家嘢，有报应噶。 嗱，咁啊，讲回呢个犹太人咧，即系咁样睇啦。我相信咧，除咗系佢话引述呢个羊皮书嘅，你孤唔孤寒呢家嘢咧，就未必同你咩种族有关嘅，同你个人性格有关系嘅。 我谂如果佢话佢成个民族啲人个 norm 都系咁样，你又唔会觉得，即系如果我哋大家都系佢哋嗰啲人，咁如果诶个 practice 都系咁样，你又唔会觉得系乜嘢？ 即系呢啲叫做诶、 喂，如果真系咁孤寒咧，你冇乜朋友嘅啫，你冇乜朋友，你好难做生意嘅。呢啲就讲就系咁讲啫，实际嘅 practice 咧就会睇当时嘅环境。 啊，绝对、 這個、啊！咁你试下你真系咁度啦，即系你度叔啦呢句嗱，度叔呢个古老名词，咁啊亨利啊同埋啊安东尼啊知咩叫度叔啦吓，呢个大卫啊呢啲咁后生未必知咩叫度啊，啊 度佢唔识，佢识而家新嗰啲咪话嗱话啲人嗰啲咩啊，我睇 即系度人，即系搵人着数嘅，成日啊叫度叔。 大卫嗰个年代系唔系讲呢个度叔嘅，讲煎羊三宝嘅。 煎羊三宝啊， 唔知咩老土嗰啲嘅。 喂，仲有呢样嘢啦，犹太人做同人做朋友啊，咁样嘅啊，咁啊，净系呢本书啊，可能系断章取义，话借钱俾朋友咧，将以失去友情作为利息，又点睇咧？ 其实佢所讲咧就系因财失义，即系话如果我借 咁似中国人， 系因为我借咗钱俾你嘅时候咧，啊，你有借有还固然系好，但系咧好多时嚟讲。嗱、啊，你唔还，我又唔好意思追你，咁变咗咧就系话大家 点会唔追啊？真系唔还， 咁睇下睇下个数系几多啫，讲真。 咁啊系啊，咁所以最有好多人都讲啦，就朋友如即系好熟嘅朋友咧，就唔好夹份做生意。嗯、最后尾咧就朋友都冇得做，亦、 嗯、 都加句咧，好熟嘅朋友咧就最好唔好做同事。咁讲最后屘可能系反目都反目成仇，但系呢家嘢就话，我睇有部分人咧就系、是、借咗唔还啦，但系大部分人咧都系借咗还嘅，啊，即系你话系咪你咪预咗咗友情作为利息咧？咁唔系当我友情咯？ 咁佢可能嘅意思就系话，我譬如话我借钱俾十个人。 啊！有一个唔还， 咁有一个唔还，咁其实已经系失去咗一个朋友啦。咁呢个咪利息咯。 咁呢本书继续有啲讲落去嘅，好多值得。佢又咁讲，幸运之神咧系会光顾咧世界上每一个人嘅。咁但如果佢发现呢个幸运之神发现你咧冇准备好去迎接佢咧，佢就会喺窗口嗰度咧飞走咗噶啦。啊！我谂起咧呢个关淑怡嗰首歌啊，幸福的光阴啊，会咧唔会偏心啊嘛吓，咁呢个咧就唔单止系犹太人嘅智慧啦，我相信好多民族咧稍微 develop 嘅民族，甚至冇 develop 嘅民族咧，都会有类似嘅说话， 啊， 譬如圣经咁啊 ，God help those help themselves 啦。即系上帝只会帮助嗰啲会帮识得帮自己嘅人。 点解会对犹太人有咁嘅印象呢？咁首先，即系我相信，因为咧喺二战之前咧，咁其实咧犹太人嗰个地位都一直都好低落嘅。啊，即系由第即系十二世纪开始啦，吓、啊，即系就算二千年，你话佢点讲都系叫截躲二千年嘅，即系就算亡我国啦， 系啊， 咁啊流散各地啦，吓、啊，咁啊点解会咧？咁首先，如果系你睇莎士比亚四大名著啊嘛，啊即系威尼斯人， 威尼斯商人 系啦，咁啊其实佢描写到咧个犹太人啊好丑恶啊，吓，全部都系想夹你啲钱啊。啊！啲語句都係即係唔係即係對佢哋唔太好嘅，即係覺得佢哋一個低等嘅民族嚟嘅。咁其實喺西方社會咧，對猶太人嗰個待遇咧係到近呢一百年咧先 係啦。猶太復國主義能夠真係實踐到佢喺二戰之後 亦都係咁嘅原因，我相信亦都係即係千幾年咁樣 train 法，即係個個都係啊。点会仇视我哋嘅民族嘅？咁又培训到个咁嘅norms， 即系一啲叫做道德嘅界线啊，觉得系应该钱咧、财富先系对自己最紧要嘅。任何咧其他民族嘅朋友咧，对自己咧都系不可信嘅。咁呢个系好正常嘅一个点讲一个。 我睇系人之常情啦，因为佢冇安全感啊，佢流落世界各地啊。 首先佢唔係一個耕田嘅民族先啦， 咁你一樣嘅啫。其實如果你話佢如果係猶太人，佢主要你話佢叻嗰樣嘢都係可能係做生意或者點樣。咁其實如果你話佢真係會有個社會地位，就算你唔好當佢個國家存唔存在， 商人有喺个社会有地位，都系近呢，我谂都系近呢两百年嘅事嘅啫。 都系十九，即系十八世纪末，即系啱资本主义兴起嘅。 即系有工业 同资本主义同步， 系、工业革命之后， 即系资产阶级兴起， 都唔系农业革命，系农业革命，即系嗰啲贵族咧开始咧就即系啲蚕丝喺屋企啊，咁慢慢没落啊，咁到咧即系啲新嘅啲猶太人啊開始，哎咁我法國做到生意喎，咁開始啊借錢俾啲貴族啦去做生意啦， 咁你以前嚟講嗱，士農工商係咪？ 呢個中國啫，中國啫， 商人地位好低噶嘛，即係如果係 中國商人係有影響力，不過就冇社會地位。 所以頭先去到最開頭嗰個時候講咧，其實我覺得如果你係咁樣講咧，其實猶太人同中國人有啲相似。 哦、啊，係啊， 啲人做生意嗰啲咧，嗰啲咧都會咧送啲仔去讀書啊。或者去考个官名翻嚟，咁而家一样，因为见头先啲 犹太人 嗰堆学者 系好搏命嘅，好搏命。 我谂佢唔系就系话喺经济呢个领域，可能喺唔同领域，佢有啲人都好出类拔萃。 啊，唔系咁讲，只要你搏命咧，梗有啲成就嘅。咁虽然唔系个个有运气吓，十个搏命可能都有六七个咧系爬到上去。咁咧一种咁嘅 peer group pressure 影响到其他乡亲咯，影响到其他犹太人咯。你点会唔搏命？当你啲亲戚朋友个都捞掂，你点会争好远呢？ 即系唔系医生系律师啊？ 系啦，咁另外咧就再读一段啦。咁就中国大陆嘅人民咧就听起上嚟咧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我唔知道个作者系咪专登拣呢句啊？即系犹太经文系好多嘅。咁佢话暂时放弃一些利益咧，系为到得到更多嘅利益。咁咧，中国大陆嘅人咧就会谂起有句说话：吃小亏占大便宜。咁边个讲嘅咧？ 我谂起以前古代有个职业喎。 咩职业啊？ 太监咯。 咁系唔系大便宜？我真系唔知道。 咁你成世都唔使，都唔使。 咁啊，睇下你做咗边个皇帝嘅太监啦，系咪先？你做咗崇祯王嘅太监都系惨啊，大佬，系嘛？咁啊，嗰阵时啊，呢个李自成啊，1644年攻陷北京啊。咁李自成啊，即系话流寇啦，闯贼啦，或者系流寇，或者系农民革命英雄啦。咁啊，怼冧咗崇祯王，崇祯王要即系梅山自 尽、 自嗌啦吓。咁啊，哇！嗰阵时原来咧，李自成发现咧喺呢个京城咧，喺皇宫里面有100,000太监啊，哇，多到咁啊！100,000太监有几多人？我再解释俾你听啦。香港警察咧就有28,000到30,000人。咁大概咧就8,500人到10,000人咧，等于一师嘅军队。咁即系嗰度咧，北京嘅有十师嘅太监喺度。咁咧太监系不是生产噶嘛，佢只喺喺皇宫做 service 嘅，提供 service。 好好武功嘅咩？ 咁啊，武侠小说嗰啲就好好武功。咁东厂西厂嗰啲系少数啫，武功嗰啲。 东厂嗰啲系领导嗰啲系太监啫。 有喂，武侠小说话打得噶嘛，龙门客栈话嗰班人都打得噶嘛。但嗰啲都系数量好少，大部分都不从事生产嘅。咁国家咧，即系朝廷要用几多钱养呢班人？咁所以明朝咧唔死都唔得嘅。咁后来咧，清朝就宣传喂。我哋都冇明朝咁差，大佬以前咧呢个咧京城有100,000嘅呢个太监，我哋而家都系得几千太监啦。你明朝皇帝，我哋好过明朝皇帝， 我偏执细好多，如果 即系用嘅用公帑啊，用少啲啦。 咁啊，俾多两个 concept 你咯，就系、是、今年六四行嘅人啊。嗰、那个数字嚟讲都系话十万咁上下啦，或者你以前大球场最坐满嘅时候都系28,000人，即系差唔多四个大球场坐满晒咁上下啦。 嗯，嗱、咁仲有一段啦，咁佢话又系引述呢个塔木德出嚟嘅，咁要想变得咧系富有咧，你就必须向富人学习，向有钱人学习。点样学习法呢？咁啊，即使喺富人嘅堆里边咧，企一阵，你都会闻到富人嘅气息，听到啦，安到嚟， 系咪嘅咩铜臭味 啊？嗱，你就咁咧去演绎咧，我就觉得即系叫你去高攀 啊， 高攀啊。咁我估咧写呢啲咧或者领略呢啲咧系一个呢啲咁嘅佢哋嘅哲理啦吓，即系佢哋嘅哲理咧。个字你两个字， 我成日话咧，写书嘅人咧都唔知识唔识嗰啲，都啲 讲埋先， 识唔识个犹太人？ 系啲好穷嘅人啊，好穷嘅人嘅心态，就以为你企喺有钱人身边咧，你就会有 Jack 同埋阿 Sir 噶啦啊！同埋咧，点解大陆出呢本书咧？就系根本可能咧，大陆好多人都用咁嘅方法， 佢要學習就猶太人嗰種智慧，先可以致富。 其實就唔係咁可能，其實係 啊。咁另外一句啦，誰手下的讓手下嘅人咧，都成為咧賺錢嘅英雄。咁好似呢、這個呢、這個困苦咁喎，係咪先？係種社會主義啊，全民皆兵，全民皆爪啊！ 啊 不過你咧講翻咧，即係我曾經即係都喺所謂西方國家咧，即係蒲過一段日子咧，話的確咧有好多咧反猶太嘅笑話。 例如 咧，嗱，我講過俾你聽啦，你知嗰架福士甲蟲車係咩啦？你最車噶Beetle 啦，啲三十年代車啦，基本上個 model 係冇變到，個外形冇變到，就好細架啦啊。咁有人講啊，喂，一架甲蟲車。点样可以摆到一百个犹太人呢？ 咁我真系唔知喎，点摆？ 我话得，抌斗领女架车里面就得噶啦。 我知会冲入去攞。 系啦，即系话佢哋系好侮辱犹太人，觉得犹太人咧就好恨钱嘅。嗱，呢啲就留喺西方流行嘅俗俗。所以当时希特拉咧喺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咧系反犹太咧，其实佢系攞到部分民意嘅。唔係全部啊！咁當然咧，當時佢又冇人，即係個人權嘅觀念咧係好薄弱，即係喺世界上好薄弱嘅，未諗到話你要尊重一個人，你要尊重一個民族，你要針對嘅。如果啲人做得唔好，係佢嘅行為，唔係佢嗰個種族。當時未有呢種咁嘅思想。 最慘啊！最慘希特拉都有猶太血統 啊嘛。有一種咁講法啦，又話佢當權之後啊，將佢啲祖宗墳墓嘅部分拆曬佢，因為係同有猶太血統嘅。 即係將嗰個集體仇恨指向某一堆人。 係啦， 即係同香港都類似。 係啦，即係當喺呢、這個你想得到政治目的嘅時候咧，好多時咧用呢咁嘅民粹主義係搞種族主義。咁就可以凝聚自己嘅民族咧，去奪權啦，同埋鞏固自己嘅政權。咁你講翻咧就係、是，但係反猶太咧都係有即係、就是、相當長嘅歷史啦嚇。咁啊，你聖有一種講法，嗱，你哋大家咧即係我都係引述人哋講嘅啫嚇。咁啊，佢話其實聖經咧都係好反猶太人嘅新約聖經，因為新約聖經裏邊出賣耶穌就猶大，猶大咧就係、是、猶太人嘅象徵。佢个名已经系似犹太， 系咁就出神文啊嘛。 系啦，咁点解要咁样反犹太呢？由开始至终咧，就系要睇下咧基督教兴起嗰个年代。头先我同你讲咧，喺公元70年同埋公元大概120-130年左右咧，有两次犹太嘅做法。咁犹太人咧，由于当时系叛贼啊，觉得喺罗马帝国里边嘅叛贼，即系做个动乱分子咁咧，咁要传播圣经咧，你必须咧。是将自己同犹太人呢是划清界线。但先至声明最早期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来的。但呢基督教说要向万民传出去嘛，就传给所有民族，不是只是犹太人的教嘛。咁传开之后，基督教为了生存，咁佢必须的圣经里面呢，佢哋的 document 里面呢scripture, 就是要同犹太人划清界线。我哋不是犹太人的嘢来的，即是呢个耶稣是 for everyone 啊 ,for we are all brothers 啊，我哋不是只是给犹太人，要划清界线。所以圣经在呢个新约里面呢尤其是福音那里呢，是写到犹太人是很衰的。以犹太人这个犹大是出埋耶稣，所以他就衰的啦。咁以换取生存的。咁后来基督教已经是同犹太人没什么关系。犹太人基本上今天犹太人是不信基督教的。 今天在欧洲大部分的点讲呢，西方人都是不是太信基督教的。 咁唔系喎，美国多，美国佢系最有，而家系最强大嘅国家，同埋美国系有一个好大嘅特别嘅地方呢，就系佢系唯一一个富有国家呢，同时系宗教气氛重嘅。好多富有国家，譬如欧洲嗰啲呢，佢宗教气氛唔重嘅。欧洲教堂咧，去教堂里边做崇拜、做弥撒嘅人系好少嘅啫。 哦，咁 啊，美国系劲嘅，美国系最犀利嘅。跟住就南韩啦， 睇英国咪知咯。可以香港6:00-7:00可以英超，咁星期日有鬼人去教堂咩？嗰边12:00嚟噶 嘛。仲有一个问咧，就系、是、欧洲咧，嗱，我哋去成日睇啲旅游书、纪录片啊，或者香港人咧好中意咧去欧洲啲教堂啊，够晒浪漫啦，咩哥德式啊、乜乜式咁样啦吓。其实咧。你当我是宝啦，欧洲而家觉得太多啊，因为唔系咁多人去教会，要咁多教堂嚟做咩呢？咁好多系铲平佢，卖晒里面啲圣物啊，即系认为系圣物嘅嘢咯啊。咁犹太人嘅嘢咧就讲到，其实仲有好多可以讲嘅。 不过今日讲咧都差唔多啦，唉， 即系喺呢本书嘅角度去，大家去了解一下。 即系如果大家对犹太人搵钱啊，系咪真系话咩咧？呢本书系讲得晒，不妨买呢本书嚟望一望啊！ 望一望嗱，但先知声明，佢只系其中一种参考嘅啫。我相信犹太人都好多种嘅，唔系个个咧都系即系。赚钱都系用咁嘅心态， 唯利是图 啊，唯利是图嘅，咁亦即系事实上唯利是图啊，点知犹太人啦？不过咁讲，我有嗱可能系个别例子啦。我有个同学咧就打犹太人工嘅，我问佢有咩特别咧？犹太人公司翻工，佢话犹太人做嘢嘅方法同我哋华人好接近嘅，都系好家族式嘅。啊！呢、這个佢咁， 逢系老嘅文明都系家族式嘅啦。 系啊，佢话好似，不过而家佢冇喺嗰度捞啦吓。 英国啊， 冇啊！你睇下罗富齐家族啦，即系阿 Rothschild 家族啦，系咪喺香港？ 罗斯柴尔德， 即系睇你点样译法啦。 其实有另一本书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睇一本书，叫《华丽家族》啊，华丽一族啦吓。咁、其实就唔系日本嗰个电视剧啦。咁其实就讲紧喺唔同行业所兴起嘅嗰、那个家族个嗰、那个家族嘅经济上嘅成就啦吓，咁、譬如有讲到罗斯柴家族嘅，亦都有讲到呢个巴岭啦吓，都系搞银行嘅吓，咁、其实 巴岭啦， 系巴岭啦，咁其实都系全部都系靠同中国一样噶啦，姻亲关系啦，哦你有钱啊，同你结婚啦，咁啊去攀附呢、這个即系权贵啦，同埋一齐去守护佢嗰个咁嘅地位吓， 咁啊，好啦，讲多次书名叫《犹太人赞主》，作者系深工，深圳个深，工人个工，中国城市出版社嘅。好啦，咁啊，多谢各位听啦。 OK， 拜拜， 拜拜。